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大家要忍着这个炎热上课。他们楼下施什么工啊，把底下的那个教室的电线啊切掉了。然后他们昨天助教一个下午啊，忙来忙去的，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人员可以帮我们恢复他的电力，所以就今天就委屈大家了。那我想我们的课啊，这今天的第一堂课，还是请大家呢尽量的多休息啊，就是享受这个课程的低潮。因为真的要讲完了这低潮之后，我们要开始讲到所谓的柴胡汤的世界。那我有点在意帮我编讲义的助教，就我讲义有一个步骤是请陈助教去标重点嘛，陈助教就说标完这些讲义啊，我觉得我已经得少阳症了。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读书准备功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跟少阳做朋友其实是蛮难过的一件事。就你会不断的让自己觉得说，我是不是哪里有郁结不通哦，我哪里有怎么样，就是那个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会让他唤醒。所以这个课我在想要想个办法把它教的稍微轻松一点，不然的话上起来大家都很难过。那这个，所以我们就先不要提让人难过的事情啊，我们先把之前的这些条文教完。所以上次呢讲到麻黄汤九进里头的这个，就是体质寒的人呢，如果你发了他的汗，就有可能会因为他的胃中太冷啊，然后就会吐逆啊。那宋本是写吐蛔虫。那像我上次教完课之后，我在想说，我们说麻黄浸啊，麻黄浸，这个麻黄汤呢，它在面对这个不适当的体质的患者的时候，往往是有蛮多副作用的。就像我前几天因为这个少阳的区块有些东西没有搞清楚，就刚好我干哥哥从大陆回来，我就去他们家啊，就是请教一下我干哥哥跟干爹，我有些不懂的东西。然后我干爹就跟我讲说，他前一阵子就是感冒啊，就是好像吃了一点什么葛根还是麻黄汤啊，那医好以后感冒就身体就一直不舒服，然后吃什么感冒也都不会再好了。那后来他想一想也不知道怎么办，刚好他们家附近有一家老中医诊所，那里面老中医跟他还是算是朋友啊，那就反正都是中医的同号嘛，就跟人家聊一聊，那人家就帮他开一些调补脾胃的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才开始恢复过来。他就说，所以我干爹就在讲说，中医啊，到后世的这个后世的十方派发明很多想要代替麻黄汤的方子，其实你不能够说那个是没理由的，就是因为你用了麻黄之后，很多人的体质它的耐受度是非常差的，然后用了之后人会虚很久，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们说像张元素发明九味羌活汤，那也是无可厚非啊。那就是或者说是甚至是他说后代的温病学派，他也觉得说，你说温病哦一定是细菌吗？他说也未必，其实就是感冒比较偏热性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用温病的方子还就是副作用还小一点。所以他就在想这样的问题。不过呢，我听我干爹这样子讲，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我在享受一种外面的开业医生没有办法享受的幸福，就是外面的开业医生要用经方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怎么讲呢？就是你开了桂枝汤，这个病人也可能回家不如法发汗，对不对？那你开了麻黄汤，你也不知道他吃到第几包会好。那台湾这些病人呢，什么怪招都有，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给他开，比如说这人是大青龙汤症，你跟他讲说这个药啊，你吃到好一点的就不要再吃了，他可能会听你的话，但可能不听，对不对？那不听他就完了。那又或者说， 有些这种家庭主妇啊，就是吃好药到香包，对不对？就吃一包觉得哇还有效，那剩下的珍而保之的藏在冰箱，趁着小孩子啊感冒的时候，就来来妈妈上次吃这个还有效，你来吃啊。然后，但是麻黄剂这种东西就是有病则病受之，那无病则怎么样呢？无病则等同四十颗摇头丸。那人就会被打得很虚很虚啊，对不对？就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一旦是在外面开业的中医啊，那用一些经方这些效果非常精准的方剂，其实是有它的难度存在的。我就说其实啊，我在班上的教书，我觉得大家用起来都还蛮安全的嘛，因为用了麻黄剂之后，我们可以再继续吃好多天的真武汤来保养，对不对？就是用附子剂把它的副作用消到没有为止。就吃一次大青龙汤，你觉得小便怪怪的了，尿的颜色变白白的了，那赶快就吃真武汤，然后吃到恢复为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我的世界里面，大家都是可以好好的用经方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世界，其实是就是大家要自己学，你只是当一个中医的消费者，其实很难享受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自己会用，就是会做这道菜的时候，你才知道要怎么弄。不然的话，其实，我不晓得，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的时候帮别人开药，会不会感觉到那种困难？我的话是会觉得哇，不太容易吧？啊，就是经方这个东西要出去搞的话，至少现在还有点难度。那这个所谓的麻黄剂的不耐受体质啊，我们上次这样就介绍所谓的咽淋疮衄血汗寒，对不对？咽喉干的人，小便不好的人，身上容易长东西的人，流鼻血的人，这个失血的人，容易出汗的人，体质寒的人，这些都是不适合用麻黄剂的对象。那如果要一以贯之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阳虚阴实的人，一个神经紧张压力大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不适合用麻黄剂的。那我回到家之后，教了这几个之后，我回到家就想到说，哎，有一种超级不适合用麻黄剂的人，我好像忘记讲了，就是有在使用毒品的人。就是现在这样的人还蛮多的哦，就是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就会去吃那些有的没的，什么摇头丸啊什么的。那如果我就曾经遇到一个有在吃那类东西的人，然后他那时候我还不是看麻黄汤，只是桂枝汤，只是桂枝汤就让那个人狂汗不止，然后虚脱在那边，就是已经太虚了。那这个咽淋疮衄血汗寒之外呢，我们也稍微记忆一下，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教到什么尺中尺，尺中微，跟心悸，对不对？就是再加一句心悸尺迟微，对不对？就是下焦血虚，下焦阳虚，心悸的人，那心悸当然也是心阳虚了，对不对？心阴虚心阳虚都有可能。那这样子的体质上面来讲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标准其实还蛮严的哈。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人要怎么办？那就是先给他吃不会让感冒恶化的补药，比如说建中汤，比如说真武汤，把它吃到它的尺脉变强了，才能用麻黄剂开出来。那这个调补的时间可能会有5天到10天不等，它感冒可能一直都不好，你必须把它里面补到够好了，才能够治这个感冒。当然我们有些像有些药做得好的时候就更方便，比如说像生附子，如果你有生附子做的四逆汤，或者生附子加到真武汤里面，它可以从里面这样一次慢慢慢慢一直推到外面，就是可以一次解决，这样也是做得到的。那所以那不然的话，就是麻黄剂有几种麻黄剂是比较折中而温和，就是比如说葛根汤里面有麻黄，麻黄汤葛是麻黄三两，葛根汤也是麻黄三两，到底说麻黄一样多，可是葛根这个药物对于麻黄就有一点缓和的作用，也就是说 同样是麻黄三两，葛根汤的发汗力远不如麻黄汤那么猛烈，所以你退一步，比如说葛根汤再加附子之类的做法，那这样子有可能调节的好一点啊。但这个方法其实很多，同学可以自己发明，就是你自己在临床的时候就会感觉出来，怎样开药那个人会比较舒服，怎样开药那个人会比较难过，就随着经验的累积，这些手法，我想同学都可以创出属于自己的手法。所以我这边倒没有什么非常强烈的标准答案想推荐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原则，能够把握住就好了。那就是麻黄剂是如此的不可滥用啊，至少在经方的世界，它虽然是这么的有效，可是呢还是不可以随意轻易的使用它。就是张仲景是一个很龟毛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尊重他的这一点，不然的话就是说，其实经方因为它的威力非常强大，所以相对来讲它所要受的制约也就比较多，不然的话就有危险性。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像我觉得我帮人家开药，有时候人家从来没有吃过经方的人，好像一个感冒一吃哇就好，他就觉得说天哪，这是什么中药，怎么那么灵，加多少类固醇。但是其实经方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其实就意味着它有相当的危险性。那你如果这些需要照顾的事情不学好，只是要表现强悍的医术的话，那是会把别人弄受伤的哈。所以至少这些基本的这种操守，这种在用药的自律上面一定要记得。所以如果我想我们遇到感冒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在帮人医病的时候，如果是初学者毛手毛脚的，有时候都忘记了这些禁忌，所以你最好你身边有可能被你开到药的人，你在没事的时候，像这礼拜教的这个课，你回去这一个礼拜遇到谁就要观察说这种人是不是可以用麻黄剂的体质，然后在就是在你的这个小笔记本上面列一个黑名单，就是麻黄剂不适合使用的人的黑名单，你先列好，然后等到那个人生病你就知道哦，他是黑名单上的，不可以用麻黄剂，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全。不然的话你临时遇到有人生病，有时候你会忘记这个麻黄酒精啊，所以大家可能要做一点回家功课。那这个所谓的下始终迟始终为的这种下焦虚的人，有的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满脸通红的那种高血压的症状哦，所以他不一定是我们以为的一定是很虚弱的状态，那未必哈。这些种种不同的体状态啊表征还是会要稍微就是留意一下。那再来呢，再来的几条呢，就是一个可以讲是废话啦，就是说大家可能学到现在这些话不提醒各位也没关系了，可是张仲景既然这么好心又再讲一遍，那我们就尊重他啊，就再来复习一遍，如果有同学已经忘记了这些原则的话，就趁这个机会再记起来就好了。他说伤寒未发汗而腹下之，此为逆也。那这个伤寒未发汗这五个字在宋本是写成本发汗三个字，就是本来应该要发汗的病啊，或者是伤寒的话它本来就是要发汗的，而你没有发汗，所以本发汗未发汗意思都差不多啊，只是语感的不一样而已。他就说一个应该要帮他发汗的病，如果你不帮他发汗而用了泻药的话，那这是一个逆治，就是一个不对的治法啊。那如果该发汗的就先发汗，这样子呢就不算是错。那如果呢本来应该先用下法的病，就是这个人比如是阳明实热啦，肚子里面已经结出干的大便啦，就是有燥屎了，那用了下泻药就是对。那如果这个已经是阳明实热的人，然后你还用汗法，那就会犯到我们前面伤寒力讲的，就是桂枝汤如果遇到一个阳盛的人就会吃死人。那种阳盛当然不是说身体好的人，那不能解释成说哦，我平常身体很好，阳气很旺，所以不能吃桂枝汤，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实热的里热的状态的时候，吃了桂枝汤就有可能让它烧坏了啊，因为桂枝汤药性上还是比较暖的嘛，已经过热的人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就是应该要用下法的而用了汗法的话，那是错误的治疗，那先给他用下法，这样就没有错。那我想这个地方呢，我想同学是不需要太多解释的，对不对？这里我想是我们大家一个已经理解的一个原理原则。那张仲景会这样写，我想是有关系到那个时代背景，就是 那个时代，我想一定是有一些医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都用泻药来解决，那有一些医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用发汗药来解决，而不把他把这个疾病的这个寒热虚实表里做一个适当的分类。所以那个时代可能有一些不精进的医生用这种治疗法，所以张仲景要特别提醒那个时代的人。那我们现在因为一开始的第一本课本就是伤寒论了，所以就好像觉得说这我们都知道啊，就这样啊。好，那其实我觉得张仲景这样的提醒，你可以说张仲景啊，他身边的这些让他批评的医生还不是最庸的庸医，就他说什么用这种泻药啊或者猛烈的发汗药，这种医生还不是最庸的庸医啊。因为其实在中国的医疗的历史脉络来讲，最庸的庸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句话这样讲，说在张仲景写《伤寒论》之前，一个人感冒了，中国人会的是什么？哦，发烧啊，喷冷水。哦，发冷哦，烤火烤，就是这样子。那是最庸的庸医，就是冷了就把它。冷了就把它烤火，然后热了就给它泼冷水，把它丢到冷水里面去降温，就是那个是那个时代最庸的庸医。就是说，可是你这样子讲，就然后那是我们认为说那是最原始不科学不文明的医术。然后张仲景又会告诉你说，虽然是发烧，但它可能是里面有寒，你要把寒逼出来，对不对？然后虽然是发冷的话，那你要吃温里的药，然后才开始打破了那个最原始最不科学的这个不文明的医疗法。但是忽然之间有一个联想啊，就是现在西医好像也在用这个最原始最不文明的医疗法。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医药凌驾于西药2000年啊，这个话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可能是真的。就是发烧如果你给他放冰袋，那就是当年最庸的庸医，就是庸到没有人会去上门请求他治疗的，张仲景也不必骂的。就能够被张仲景骂到至少是有资格开业的，那种是连开业的资格都没有的。所以现在讲一讲觉得啊不好意思啊，这样西医好像有一点那个，但是说起来啊，我觉得这个西医这个事情的确是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讲呢？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在读《伤寒论》的时候，你说我有没有成就感？我觉得没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我读了多少遍，也只能够理解里面的5%、6%，你知道，就是这本书一点都不好懂。然后我觉得，就算在班上跟同学分享一些所谓的理论，我也会觉得说啊，这理论都是掰出来，都是后人后设的，那只是帮助我们背条文而已。就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理论，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无能验证，我只能说这个药有什么疗效，怎样对症开药会可以医好，这个我知道。但是所有的那些病机的理论，我常常都说那是掰出来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像有人说，像我曾经吃过比如说甘麦大枣汤，然后我就觉得有一天心情很烂哦，整个人就那种愁眉苦脸，然后喝了一碗甘麦大枣汤，然后就哇，那天晚上就跳舞了，这样唱歌了走回家。然后我那时候有个很诡异的感觉，就是甘麦大枣汤它是什么东西啊？它其实哎呦，十颗枣子，对，一把小麦，然后一两甘草，然后可是这样子的比例，照理说它是比小建中汤要不甜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因为小建中汤还有加麦芽糖一碗，所以小建中汤会比甘麦大枣汤甜才对。可是喝起来的感觉却不是这样，小建中汤的甜是闷闷的甜，甘麦大枣汤的甜是甜的好像被辣到被烫到，就是那个甜的感觉像是吃黄连那个苦的感觉一样，就是甜到比苦还难过那么甜。就当它的甜味很纯粹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你被那个甜味整个人吓到，好像被电到一样，就是难过啊，就甜的想要抽搐那种甜，然后就开始唱歌跳舞，心情忽然变好。然后我就开始回答说，这什么东西啊？我就说这种所谓的爆甜它的效果 恐怕是刺激脑内吗啡的分泌吧。就是人都要常常做运动，让脑啡分泌，人才会开心，对不对？然后我后来开始教书的时候，就会常常说，哦，干嘛在好像让人脑啡分泌？可是这句话是胡说八道。我有没有去验脑啡？有没有去抽血确定我脑啡有没有增加？没有，就是想当然的胡掰。就是其实我们在解释经方的时候，常常都有这种想当然而的胡掰，所以这些都是暂时说的过去就算了，但是实际上你要提出证据，我说对不起我乱讲，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想历代医生大家都会解释经方都遇到类似的状态，所以理论的部分我常常觉得我无能给大家一个圆满的答案，我觉得我是根本在理论部分我还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可是呢，如果要说症状的话，我说我刚要讲的是说，我一个人在家在这边读《伤寒论》，跟你们分享《伤寒论》，我觉得你们是初学者，我更是初学者，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在伤寒论这个科目里面本身的成就感，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开始接触这个学门这样子。那可是呢，当你听到人家告诉你关于西医的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忽然觉得说，我有伤寒论实在是太幸福了，就是我不需要去接受那一连串的就是原始的低级的虐待。就是当然我不是说西医什么都不好，而是在感冒或者病毒性疾病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伤寒论实在是太好，就是好到你没有办法容忍西医，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我是那种会拉着一群同学到日本去吃美食，到香港去吃美食那种人，我因为家里面送我免费机票去菲律宾，菲律宾的美食街我吃到的东西我觉得好痛苦，我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难吃啊，然后变成要离开的时候说这个国家亡灭亡算，这些人都不精进，连烧的菜都不好好烧。就是当你已经是那种美食主义的人的时候，你到了菲律宾觉得这个国家亡国算了，就是会有那种激烈的对比存在。那我想伤寒论本身到底有多好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当我遇到西医的时候会有那种激烈的对比存在。因为我这个礼拜都在准备柴胡汤嘛，所以满脑子想的都是疏肝解郁啊，就是这个气不通啊，如何遇到啊，然后肠胃什么。那准备少阳篇就是准备到你觉得全身气都郁结了啊，就觉得受不了了。所以我礼拜五的傍晚吧，因为我的新家是在海旁边，所以我就去跳海了啊。就是并不是为了自杀，就是运动一下。我是那种看到随便什么海，就只要是没有暴风雨大浪，我就跳下去游一下，然后再上来，这样子就是运动一下嘛啊。再做运动我也做不动了，就跳海半个钟头这样子。那我跳完海之后呢，就在沙滩上面散步。其实呢，我家的海更不是美丽的海景啊，脏得一塌糊涂。只是我一向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关系，所以不是很浪漫的状态啊，就是踩在沙，光着脚在那边踩沙子。为什么？因为班上有会看风水的助教跟我讲说，老师，男生住高楼不好，人会虚。那我就想说，那我要多接触地面，然后所以要求自己常常光脚去踩一踩地面，这样踩在海边的湿地。然后呢，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邻居坐在沙滩上面，然后那个邻居我看了一下，那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啊？就是说，因为我从前认识这个邻居的时候啊，他是看起来比较开心的人，但那一天那个邻居就是所谓的脸上结大便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大便脸啊。那我觉得这人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他又跟我讲说，哦，最近在准备一个什么什么资格考试，然后就觉得哇，万事烦闷，然后就觉得说心情非常的郁闷，然后觉得烦，然后人落入低潮，简直要忧郁症这样子。那我就想说，现在正在读少阳，是不是上天赐送给我一个肝郁的患者，让我回家搞一搞，然后增加一点上课的话题？好吧，既然你送我就收下了。然后我就说，邻居先生，你跟我回家吧，我拿点药给你吃。然后那白痴就跟过来了，然后就把他抓回家，然后就给他开了一点，就是我其实我最想开的药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就是四逆散，可是我家没有，因为我很多药方旧家，我新家还很空，所以就什么小柴胡汤啊、越橘丸啊、加味逍遥散啊，随便混一包叫他喝，让他吃掉。然后吃了之后呢， 其实我也没什么把握，因为我过去就不是那种很会开疏肝解郁的药的人，就是不知道那个药怎样开会特别会有效。我觉得最近才在学这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些主症框架才会有效，并不是无条件的都会有效。然后吃下去了，那我就想说就跟他闲聊几句嘛，我就热了两个包子给他吃，因为好像是晚饭时间嘛，就人也要喂食的嘛，对不对？那就热两个包子丢给他吃。然后他在吃包子的时候，我就听他讲哦，然后我就想说，他会说这样子哦，感觉到那个压力，然后怎样。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少阳区块的病，就是所谓的什么需要疏肝解郁的那种病。可是呢，他讲了两句说，哦，其实哦，我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了，可是一个月以前哦，我就扁桃腺一直发炎。然后去看医生呢，他开很多开很多什么抗生素啊消炎药，吃来吃去就吃不好。然后后来呢，医生跟我讲说，我这个发炎其实不是细菌性的，可能是病毒性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医，然后就放着吧。他就吃了那一堆药，然后没医好这样子。然后就说，我说你现在还在痛吗？他说还有点痛，就扁桃腺这样微微痛，这样痛了一个月。然后我听到他讲这个，忽然之间觉得，再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大便脸，我忽然发现这个人说不定不是少阳病哦，就觉得他是少阳病，需要疏肝解郁，是我书读到已经发狂了，就是一厢情愿，你知道，就是只想遇到少阳病。然后我就说，少阴病那个脉沉细淡郁寐，那个淡郁寐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表征就是这个人很不喜欢面对现实，就是志气意志力变得很薄弱，抗压力变得很低。虽然你可能因为抗压力低，到后来变成了这个好像觉得很郁闷愁眉苦脸，但一开始是少阴病造成的这种意志力低落。我就说这是感冒啊，意志力低落也是感冒的症状。他说真的啊，他说病毒性的扁桃腺发炎是感冒，我说不然是什么？然后在这样讲的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对哈，在西医的世界，少阴病不算感冒。所以当一个人在少阳往来寒热，在阳明发高烧，在太阳这样流鼻涕啊，然后怕冷啊，恶风寒发烧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可以吃什么福茂定啊、普拿藤啊什么东西，然后吃到这个人每天没有精神过日子，然后软绵绵的，然后想逃避社会，变成少阴病了。因为西医的感冒是有一个他们的主症框架的，一旦打到第五层的少阴就不属于他们定义的感冒的范围了，所以就已经没事了。可是在我们中医的范围，它是从第一层地狱被踩到第五层地狱，就是其实少阴也是感冒啊，对不对？就是他的感冒的主症是不想面对现实啊。那不想面对现实是不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是啊，你不想面对现实，三个月你的人生就毁了一半了。其实这当然也是症状啊，我就说这，那我就说好，那你给我半个钟头，因为我刚好在我新家有生父子，那有生父子呢，我就可以，因为我的生父子是我自己做的，自己托人做成科学重要的，所以毒性很低，所以可以放比较多，所以我就让他，我说你已经病那么久了，我不然说把你治好，但是呢，半个钟头我让你好六成。啊，然后就四克真武汤加两克泡附子加两克生附子，这样算一服，十分钟吃一服。我看着他，叫他喝热水，就叫他水不要冷掉，就十分钟吃了以后讲讲话，然后再过十分钟再配一次叫他吃，就这样吃了三次。啊，从一张大变脸，三十分钟之内眉开眼笑，就是他说，啊，我现在又有笑容了，我心情又好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啊，他有跟我聊到说，我说其实你这样子的压力是一个好像交感神经过分紧张的状态，要学会活在副交感神经的世界。他就说，啊，这种东西其实人都有情绪周期的啦，我多做运动也会分泌脑部吗啡啊，然后也会很爽啊，那可是人都有28天月经啊，就会掉回这个忧郁的状态。我听到他这样讲，我觉得说其实就是因为你不习惯用这一边的神经，才会有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哎，的确哈，就是这样子吃下去了之后，他半个钟头之内，当然就是，也就是这一次的经验，其实是我用真武汤医少阴病是最快的一次，因为生附子用到那么多，然后确定没有毒性这样子。那 那把它一掉这样好八九成之后啊，我就忽然想到说，这个人其实我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其实少阳病跟少阴病有它难分的地方，就是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人，我不能够分辨他是少阳病还是少阴病，所以我等于听了一些故事之后才决定他是少阴病的。就这个少阳病，这个有一个讨厌，就我们接下来要讲少阳病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它的辩证点很容易跟其他的病混在一起，就是少阳最容易跟太阴、阳明、太阳这三条间的病混杂在一起，所以将来学少阳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伤脑筋，就是如何要把这个主症掰开掰得清清楚楚，这个其实是还蛮花功夫的。所以少阳篇少阳的内容我不想讲那么快，因为讲快的同学会记不住，就一般智商的人会记不住，就是会觉得好像乱乱的这样子。因为这个少阴病的真武汤症，我觉得比较轻松的真武汤症，它的症状反正都不明显，所以抓主症不如抓体质，就你如果认得出这个人是真武汤体质的话，那就用真武汤就好了。所以我真武汤等于是主症放一边，跟同学在聊的怎么样的人是真武汤体质，对不对？可是柴胡汤，小柴胡汤刚好是相反，小柴胡汤不可以抓体质，只能抓主症。就是你不要说这个人什么肝胆之气郁结就开小柴胡汤，通常都没有效，一定要有柴胡症出来才会有效。不管是什么病，什么肺炎也好，扁桃腺也好，什么病也好，就是东一点西一点，有柴胡症小柴胡汤，有柴胡汤小柴胡汤就有效，可是体质几乎没有办法牵涉到。所以小柴胡汤的开法跟真武汤的开法刚好是相反，就像我们甚至可以说小柴胡汤是名正言顺的仲景方里面可以治的病的种类最多的方，什么肺炎也治，什么扁桃腺发炎也治，中耳炎也治，眼睛痛也治，什么都治，偏头痛也治，但是条件是都要在柴胡症的框架下。